臣身染重病，命三人带领二位殿下前去探望。 就依丞相， 就此前往。 you 天而地，火山的鼓励，我的 职工今日病体如何？ 会不听先生之言，有此大败，孙膑折将，乃孤王之罪矣。 师公，君家身败，不知常理，望职工保重要紧。 是啊，职工保重要紧，待人身体痊愈，再发登武，一患不完去。 参谋言得极是，鞍马劳顿，歇息缺乏， 遵得命。 职工， 你看马谡人才如何？ 有常虽然年少，颇具才华，日后乃国家栋梁也。 不然呐、啊，不然，故看马谡言过其实，重乎大用，若为重任，他必有负事。先生，你要牢牢记。不久于人世，本道与先生共灭奸曹，匡扶汉室，不想中道而别。阵亡之后，军国大事，传掌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 观看了在下南阳山谷交亭，求先生把孙曹一儿亲扫尽，不在那九泉下呀赶你抵达恩故地好先生啊。 娘啊， 听众朋友，由张建国等演出的京剧《白帝城》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剧中巧娘由郭关多纳饰演，张启山由王浩饰演，他们都只有10岁。王浩呢，曾获得中国儿童电影铜牛奖、全国小梅花戏曲大赛金奖。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 做人难，啊，做人难，做人好比上高山，别看哈腰把腿累。可是人心向上，脸冲前，下山倒是挺方便，出溜打滑连滚翻，摔得下山了。我站起身，正路不爱走，学会了麻将搓胡打老词，排球顶牛腰打头，赌不得道儿样样能，不干正事瞎话连篇，抽空就往那赌场钻，举起那赌钱精神阵，万俗贵一个字儿叹，只要财源亨通走大运，不费伸手就赚钱，指望银钱玩何乐，越赌越输两手干，借钱拉着我掏窟窿，里一人格丢一边，亲朋疏远不登门，兄弟姐妹也不来攀，背后戳我脊梁骨，人前还要装出苦笑脸，都说我张启山怕老婆，岂有此理，就凭咋

是什么呀？ 你给我顶上。 哎呦，这就是耍钱的好处啊。 要是撒了油啊，我就打你。 你打我就跑。 哪儿呢？ 哦，在那儿呢，我呀送给您喽。 接下来请您收听昆曲《西厢记·游店》。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欣赏过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演唱的《西厢记·游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请您欣赏上海昆剧团周志刚演唱的《西厢记·游店》。周志刚是于振飞的亲传弟子，嗓音和演唱韵味酷似他的老师于振飞。在剧中，周志刚扮演张君瑞，程志雄扮演法聪。 为令昆将山济臣恩，立匡齐梁，独。这是破旧传世两万人间圣经，谁有几天下名山山转动。 来得来得来不得了了，原来是外相公， 少佐， 看哪里请人？ 请。 哎呦，那是一副别致面孔。相公请人， 少佐， 请。哎呦，飞了噻，飞了噻，请人。靠近那里，他喊不出来。 哦，不是呀， 别改。啊，大人呐，也怕喊的个别露出来。 不是呀，哇， 别改。那么谁是上台了？这本花有个雨包，还一旦打字出来吗？ 啊，但是还是别改。 请问相公真心啊？ 哦，小事心扎 是公让你立在。 哦，公差 好，张姓大人，昔日一个张子王能以识兵，张仪得勇猛刚强。哎，现在还有两大张。 哦，那两大张仪， 父亲一个女人张。好，这一个记得章，可不记得是飞夸飞夸。哎呦，说鱼仔。请问相公，真伪？ 哦，小是名库， 阿是小王宝家的公子。 嗯，真是啊。 说得好个，那么亲家那个大 君瑞。 想必是君子之君，相谁之谁？ 真是啊！ 哦，到此荒山以后归安， 一来 瞻仰 佛前， 阿弥陀佛，谁推破谁？ 二来拜王法本长老， 就是家事呀。 嗯，受阻莫非就是法冲魔？ 真是。 哎呀，失敬 了！哎呀，我起根啊， 起根！ 相公请喽。 就问贤师徒，善意师父得来亲家 哟，谁强一点，好做时辰 哦，请定是。去来一壶 来了山了？ 到哪里去的呀？ 下山看上去噻。 是家人，哪有什么账目啊？ 我是他账目先生。 你是去在诗稿一关？ 诗稿当应该。 哎呀， 把我们的师傅送了诗里，也是啊，到下山去噻。哎呀，怎么难办呢？ 来而不遇，只得告我辞。 没的没的没的，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诗干你虽则送了诗里，不过诗对诗味，相生得记得一头皮了哩。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要听讲。 哎，他有不得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 我起 干。请到， 有座。 有日子，我们的师傅啊，大致一本原本《华山花游》，走大半山，看见个贱妇，那躲开啥？肩上十三头的呀！一阵狂风呀，铁锤子把那兵雷掉进梦后，要想吃掉这个姐夫，我们的师傅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阵鼓励呀，没法没法。 什么东西呀？ 我出一本预报，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老虎的人，扑都过去，咋看见个这老虎，都接着那预报不开的，我这不等时间，轰子两轰。再说一只好天气了，这样，张相公啊，你的这个是啥个意思啊？ 什么缘故？倒要听讲。 原来个这老后还怕火雨的 啊！ 谢谢谢谢。我们师傅啊，为得势力，虚心发作，做最受三生不后事。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是伶俐的 哦，倒要听讲。 哎，你们来听听啊。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啥个，说然后呀，哎呀听，哎，说起个他然后不呢？可是然后，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 这第三句， 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哦，有个第四句，晓得啥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一看我只来了啦，可是哈是哈的嘞， 怎么样？那， 我哟，哈的谁忘记过了你这回？张相公。哎呀，大西门老弟，宝宝多多 哦，这次请 请。这是乞丐金枝作，哦 ，no no no no no， 那是不缺大夫做，想瞧瞧，缺水。六通百里公等算遇了千年的老松 苍古的金哪、啊、 啥鱼的是了火那块测试炮具手势谁是名人之别 龙蛇之梯呀 家大小弟哈 给是呀 哎 no no no no no保庇为一样先 知府之地。 那个什么知府之啊？ 这个读书人连到知府之还晓得个？ 这倒不知了。 个知府之嘛， 就是最差多个衙门。 张相公，金刚力宝宝到到。 哎呀，金刚力大哉！你看两边的四大金刚，宋大爷威你呀！ 哎呀呀，世世的威你呐！ 九年十里新开光，我你十五分负责，发冲啊！可有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几位相公呀？嘿，莫欺个之别。谁来讲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哪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七虚人，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把头十六斤。 张相公啊， 狗子现在是个马山兵个，个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来做生意啊！我说马小兵啊，你得给他做生意，要叫你做十个， 他可真晓得呀！ 马小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几个之辈，谁来个姓四个我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 啊！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搭个，对手两个，七手七个。好像张相公啊， 他只要你四五岁来在。 师傅说：“发错，可有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你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侬两首诗啊，连年做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们来听啊、一进三门四大神革命走个金盔金甲七虚人芝麻搭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只把头十六斤七十五个七个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这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给你知啊，来自一位相公，身披墨赤，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别来听，你轻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来哈， 吓得么啥都吓的 呀！ 这下狗子一下，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啊。身患六甲，啊，有点身孕在，你过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写两个字呢。 老， 身披墨赤，七个铜背，马子先生马上帮你下字七个字呀， 哪七个字啊？ 不管生男或生女，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嘿，这个娘娘倒蛮聪明的，魔法魔法魔法魔法， 也莫吃五个铜板。马先生，我上高龄五个事 啊，那五谷子啊， 这上一个武汉 啊。 太难嘛，是啥厉害？ 哎呦，呼龙大贼！ 又是什么地方啊？ 娘来看看啊！哎呦，方丈十万，里向乃是稀奇不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头唔夹，一针头，一头夹唔头。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头唔夹，黄头搭毛里，一针头哈搭马鸡。一头一家嘛，欧剧搭子对；五头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旁得隔离。 哦，是。 张相公啊，虽然小菜都没十里街，可呢啊？哎呦，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什么地方了啊？ 最大东林旁边来着。 何为东西啊？ 读书人东西也不懂啊？ 哦，这他不知的 啊。出家人家东西，俗家人嘛是叫马康。大人呐，弄两张个人的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啊，那么。先吧先吧， 也不小啊， 屁牙放上去， 什么是话呀？ 哎呦，自家憋出个面孔，啥肚皮里屎屁侪唔得个，我得理智虚呀！ 啊，他啥大爷用没？ 红娘我的话杀个孤影杀个龙女家。 娘我讲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这乃天子不色意。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杀谁？ 看他的 徒弟上前， 就看这双小卷呐、啊。 哎， 这是1000两水晶呐、啊。 哎，张相公，那小子穿着绸的长裙，真替他卷儿大小 呢。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啊呸！你们不要等，我们要咱们里带女客的美女，你这个 是不是话？ 是不是话？是 啊， 少 宗， 哎， 你来看， 小 鸡路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准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得没得没得没得，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和尚也要磨你呀， 猴子嘛还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子，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嘛，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醒的人了，这一步更讲究了，叫这儿对着叫这儿了，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 孝顺， 嗯， 孝顺，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嘛！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吃来了，你老弟，老弟，哎呦，张三公啊，好不容易比是雨大队长了。啥高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外， 哎，我不见那个钱了。 我外人， 你不是俺对人，你是俺后上俺去。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 哪 叫你和尚？ 和尚， 不要 和尚，没你，没你，我还要去干什么呢？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想大别的护子家走，得知没杀人嘛，对面上岸， 是不是话？ 那么当个后头的，那大家再看几个。 是。 呀，也是接牙，接娘不用干。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否心写策上人进 你是回来 东东之意， 小事不在东东前面。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了一块。 哎呦，也吃了一个菜，也吃了一个菜。 也门扎出来个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哎呦，张相公带这个一气白玉，我想门扎，乌云龙女，谁也出来在，大门扎，乌云龙女。一塌瓜子谁呀？出来摘！